擦身而过，不可奈何。天都看透，怎么看透？清醒过，酩酊过，朝思暮想，却是 看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 广汽传祺旗下全系车型进驻房山岩村澎湃汽车园，以传祺敬传祺。广汽传祺房山长城店，咨询热线010-8936-8777。 959资讯快报。 9月18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21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河北省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对全市近期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出席会议，环保部巡查组有关领导、市领导刘俊宇、李建军、周林伟、陈俊、赵玉芬及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认清形势，提高政治站位，全力以赴做好保稳定、护安全、促和谐各项工作，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抓好整改落实，完成好两围清理整治任务，要以严肃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要正视问题，严肃认真对待，尽快制定整改举措，明确完成时间、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抓紧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改方案。要加强督导问责，进一步加强领导砸实责任，强化督导，确保整改措施落到实处。9月18日，涿州市召开2017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暨两围清理整治工作动员会议。动员会上，王彦青要求全市上下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从政治和民生的高度，从对历史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对涿州未来负责的高度，坚决打赢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坚决打赢两围清理整治攻坚战。要切实做到铁腕整治，要坚持露头就打，整治到位，确保大气污染防治和两围清零目标圆满完成。就作风和纪律保障工作，王彦青强调，各级各部门必须要强化政治纪律，必须强化工作纪律，牵头市级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周密安排，抓好统筹协调，有关部门要全力支持配合，必须坚持以上率下，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第一时间稳控，必须从严问责追责，对任务再分解再完善，对责任再明确再落实。市直有关部门和有关乡镇办事处分别就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和两围清理工作做表态发言。我是李洋洋，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是来自赵传早期的一个单曲，甚至是在他发第一张专辑之前的歌，叫做《欧沙利》，这也是很早在伴奏当中运用到电声感觉的歌曲。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 那接下来今天第二首歌选择到了王菲1996年的专辑《浮躁》当中的同名的标题歌曲《浮躁》。这张专辑呢是一个概念性很强的专辑，同时呢带有极其强烈的王菲的个人色彩，所有的歌曲呢基本都是来自王菲的作词作曲。这是来自王菲的《浮躁》。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的一个电视连续剧《海马歌舞厅》当中的主题歌，由童安格带来的《游戏人间》。这部电视剧呢是由马未都等人投资拍摄的，而在此之前呢他们还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开过一个歌舞厅，就叫做海马歌舞厅，当然在拍摄电视剧之前就歇业了。 我停留在繁华人间，多少梦最后沉寂了，你将会歇脚在何方，去等待心中的渴望。笑看人生的繁华，变化无奈，潇洒又何妨。游戏人间，管他虚度多少岁月，何苦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何苦游戏人间，管他风风破破多少年，何苦游戏人间，不如展开笑颜。歇脚在何方，去等待心中的渴望。笑看人生的繁华，变化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2000年彭佳慧演绎的《甘愿》，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2010年的电影《爱出色》当中的主题歌。《爱出色》呢，是由刘烨、还有姚晨以及陈冲主演的一部 时尚爱情电影，讲述的是发生在职场当中的故事。而这首主题歌呢，是由李健带来的，叫做 Color Me Love， 为我的爱涂上色彩，和整个电影的气质非常的契合。 爱是忧郁的深蓝，爱是生动的翠绿，爱是你的双眼，爱是纯洁的白雪，爱是火红的朝阳，爱是不可预知的未来。卡拉米拉，卡拉米拉，在这缤纷世界里，我难免着迷又迷惑。卡拉米拉，卡拉米拉，给我闪耀的瞬间，让我度过漫长的爱是清澈的湖水，爱是奔腾的河流，爱是你的心海，我为他逆流而上，也为他随波逐流过。此刻为他而徘徊，卡拉米拉，卡拉米拉，卡拉米拉，给我心跳的瞬间，让我用这一生爱着你。 李健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Color Me Love， 为爱涂上色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汪佩蓉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叫做请你恰恰。这首歌呢，是和他的作曲呢，来自韩国的二人组合酷龙联合演唱的。而酷龙另外一首著名的歌呢，就是孙悦曾经翻唱过的幸福快车。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1年汪峰的单曲《像梦一样自由》，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7年袁泉的《孤独的花朵》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孤独的花朵》这张专辑呢有11首歌曲，2首戏剧音乐，另外呢还有3段袁泉的读诗记录。这一张有16段录音的音乐专辑呢是一个开放式的作品，同时呢又充满了时尚感，一如他的这首标题歌曲《孤独的花朵》。这是来自袁泉的《孤独的花朵》，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1997年李泉《新世界》这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个地方叫城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现实的爱情，忙碌的生活方式，转瞬即逝的流行趋势，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地方就叫做城市。来听听当年李泉第一张演唱专辑当中的这首《这个地方叫城市》。 在心里睁开眼睛，风带来一点清香和暖意，今天是好的天气。独自走过人群，走进风里，我就像快乐的静静呼吸，在这里唱首歌曲。心，人们都渴望真情，看看

也是和另外一首歌它的副歌呢有极其相似的地方。那首歌呢是许志安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而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听到的是这首唯美的情歌，来自2004年张信哲的《白月光》。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 小小的家。